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雨，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央疫情公司中心宣布禁止国际邮轮靠泊台湾港口，台湾港务公司估计今天起到三月底共影响112艘次，144000名旅客。港务公司表示，今年预计将会有655艘次，106万人次受到疫情影响，下修到543艘次，91万人次。港务公司强调，原本将取消世界梦号10艘次、钻石公主号5艘次、其他邮轮8艘次，如今中央疫情中心宣布全部取消，所以受到影响范围扩大到112艘次，14万4千旅客受到影响，将紧速地告知邮轮公司因应调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紧绷，桃园市中立一名男子从武汉返台，违反居家检疫规定，前天离家找朋友聊天被发现，卫生单位将进行裁罚。没有想到平镇区也有两名男子因为从大陆旅游回来必须居家检疫14天，却分别在昨天晚间以及今天上午离家外出。警方接到中央防疫中心通报，前往查看，确定两人外出违反居家隔离管制规定，依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送交桃园市卫生局裁罚。两名男子当中，52岁的男子管制时间应该是到昨天晚间深夜12点，他表示以为已经过了管制期，而且没有不舒服，所以带女儿外出吃饭。另外一名64岁的男子管制时间还有好几天，他表示待在家里很闷，开车出去逛逛没下车，以为这样没问题。美中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美方在上个月调降对中国关税，中国方面也同步进行调整。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今天宣布，从下个星期五14号开始下调对美国750亿美元商品关税。2019年9月1号开始已经加征10%关税的商品，加征税率调整为5%；已经加征5%关税的商品，加征税率调整为2.5%，减幅达到一半。公告指出，除了降低关税之外，其他对美加征关税的措施继续按照规定执行，对美国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也持续进行。委员会强调，中美希望双方能够遵守协议推定，推动双边的贸易关系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市场认为中国大陆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不会重创全球经济成长，加上疫苗研发持续释出正面的消息，市场避险情绪下降，日元汇率持续走低。根据彭博即时汇价，日元对美元来到109.88日元对一美元，是1月20号汇率110.18以来新低，加上新台币汇率强势向29字头靠拢，台湾银行今天排告的日元现金卖出汇价来到0.2764，是1月22号汇价0.276，两个星期以来的新低。新台币50000元今天可以换到180897日元，比去年8月13号高点汇价0.3029，当时只能换到165071日元，相比可以多换15826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76点，涨幅1.52%，来到1174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431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625点，涨幅2.68%，来到23945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62点，涨幅2.87%，来到222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3点，涨幅1.54%，来到286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71点，涨幅2.64%，来到1057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728点，涨幅2.72%，来到27514点。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0点，来到3220点。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日本全日空除了暂停日本成田机场往来中国武汉机场航班之外，今天决定将从本月10号开始到3月28号依序采取停飞措施，包括关西往来中国青岛、大连以及香港3条航线，以及成田往来中国杭州、沈阳、广州以及成都4条航线，总计7条航线。土耳其一架廉价航空飞马航空的737客机今天从爱琴海港口城市伊兹米尔飞抵伊斯坦堡萨比哈格克勤国际机场，在恶劣天候降落时发生了意外，冲出机场跑道，机身起火并且断成3节，造成3个人死亡，179人受伤。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定期换毛巾，健康好心情。浓浓精舒棉最干净毛巾、浴巾 7-11 任选第二件5折。 NONNO 浓浓， 撼动灵魂深处的反战经典合唱作品，英国作曲家布瑞顿《战争安魂曲》2020亚洲首演，魏武营与英国国家歌剧院跨国共同制作，舞台布景、演员走位，英国原装登场。2/8、3/1在魏武营歌剧院，精彩节目套票自由选配，更多优惠，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提供。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罗大佑。 青春中不相送，我的爱我的人啊，天长海阔星空，不能没有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Alright, 끝났어. 깊이 더 깊이 파고들어 끝까지 확실히 단단히 움켜쥐어 나를 울어라 떠나보겠지 나를 외치고 부르짖겠지 그래 아마 넌 믿고 싶겠지 넌 전부 다 읽혔어 요 2020年02062月6号来到了星期四下午的2:10，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Everglow， 这首歌叫做 Done Done You're So Done。 说到 Dumb Dumb就是啊，嗨，你好，我是马克。那今天呢，广播女神华人女单她有工作在身，没有办法来到现场陪伴大家。今天有两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会有我来这边陪伴着你。那刚刚说到 dumb dumb， 你会想到那个南美洲的那个默爱神像吗 ？dumb dumb dumb dumb。之前呢，因为台湾的一家设计公司，然后把这个 dumb dumb 做成了行李箱，我看到以后非常喜欢，然后入手了以后呢，现在出国，以前我是从来不会买不便险的，但是现在因为就这个行李箱很贵，所以反而必须要一直为它保险，因为很怕就是你知道它太可爱了被人家偷走之类怎么办。平常你出国或是平常你去旅行，你是会买不便险的人吗？还是你是会买旅平险的人吗？在 APP 上面呢，很多人在说一定要买啊，不便险是一定要买的啊，不只为了行李箱，也要为了自己而买啊。尤其呢，如果出国的时候，现在因为有很多的廉价航空嘛，如果你搭联航的话，好像不便险会更加的重要一些啊。对啊，因为那个联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取消，然后延期，没办法让你搭上班机。那个不便险你要选好种类啊，有的是有包行李的，就是我是为了行李箱而保不便险，所以我一定要保到那种有保行李箱、行李遗失或者行李延误的险。那有些人呢是比较 care 是那种，比如说班机延迟啊、班机被票被改期啊、班机取消啊的这一种。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容祖儿的 Don Don Don， 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是 Signature。 星期四的时候为你送上韩风流行最新的 K-POP， 这首歌叫做 Nan New Nana。今天早上呢，在 New York Times 上面看到一个新闻，觉得蛮有趣的。他说，其实我们到现在都还非常的迷恋布兰妮 Britney Spears。 那他当然是一个话题人物，然后包括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粉丝，然后之后他长大以后要脱去他那个青春偶像，他做了很多离经叛道的事情，之后呢结婚离婚暴肥减肥重新出来开唱，去拉斯维加斯作秀，然后到现在他目前是一个没有工作，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复出舞台的状态，然后好像有一些经济上面大家会比较担心一点。但最近呢在洛杉矶开了一个他的展，这个展呢是一个 pop-up 快闪展，里面是干嘛呢？里面呢分成了一个一个一个的房间，每一个房间都是 Britney Spears 曾经的某一首歌的 MV 场景。 这个展呢，这个快闪展呢，把它包装成一个 Britney Spears School， 就是一个布兰妮学校，然后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教室，你走进不一样的教室呢，有可能会有不一样工作人员来欢迎你。可能在 Toxic 这一首音乐录影带当中，印象很深刻是他在一个飞机上，一个私人包机上面，然后他穿着这个空服员的制服，来表演这段 MV。 所以呢，每一个不一样的房间里面都有不一样的场景，然后可以让你在里面干嘛呢？干嘛呢？让你在里面拍照拍到爽。当然呢，也有一个房间是 I'm a slave for you， 我是你的奴隶。而这个展啊，大家要不要猜猜要去这个布兰妮的房间，布兰妮的学校，你要去拍照拍到爽，你要去打卡，然后在 IG 上面可以说我在布兰妮的房间，然后呢跟 Britney Spears， 通常去的人还会自己装扮，就是自己扮成小甜甜这样子，然后在里面拍照假装自己是 Britney Spears。 要不要猜猜看这个展要多少钱入场费？网站上面，就是这个新闻上面讲的是一个尖峰时刻啊，说我不知道离峰时刻的价钱，尖峰时刻的价钱大家可以猜一下啊。Oh, like that， 布兰妮学校。为你们点亮绿豆的你，将白天塞给 LVE， 你很的风的梦出几样的哈鲁中一日比这是一个快闪的学校，快闪的展，所以呢，展到四月多吧，四月十三还是四月二十六，忘记了。对，四月多的时候，这个快闪展尖峰时刻票价要。我在 App 上面有看到有人猜$40，有人猜$30，还有人猜$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这群策展人呢，当然有布兰妮的身边的人，然后呢，他们突然就是发现了洛杉矶有这一块空地，然后把它改造成这个样子。其实还要取得 Britney Spears 的肖像权授权，让他们使用这个。所以这个哦，还有这个展呢，不是就是你走进去，然后你看到说哦，这就是一个房间，我来跟他拍照。No， 他会可以发给你一个 RFID 的手环，这个手环呢是可以在房间里面可以感应。然后有时候 Britney Spears 会唱歌，然后有时候你会听到某些音乐，然后它会感应你在哪一个房间，算一个高科技互动展啊。台湾呢，现在有很多也是这种展啊，然后常常这种动漫人物啊、卡通啊，然后就放几个板子，让你去拍照，然后你就这个就付门票钱。那在拍照的时候呢，你不管怎么照，都是人，因为人满为患，太多人要排队，太多人要去跟这些展来照相了。所以 Britney Spears 这个展呢，它每一次它是分时段的，15分钟、15分钟一个时段，然后一个时段呢只会开放12到15人，很少很少的人可以进去。 然后每次一进去呢，你就可以尽情在那边拍照，你不会照到其他人。但相对的也是，如果你是在离峰时刻的话，这个学校可能就没有人，有点孤单，有点寂寞。尖峰时刻你要去跟布兰妮学校拍照的话，美金是56到64块，我们就取中间好了，60块美金。哎， 劲歌金曲，等待结束，小贾斯汀。 Side, you're number one. Yeah, every time I come around, you get it done.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新乐坛唯一期盼，2月14，小贾斯汀，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儿童感染科主治医师黄聪宁。新型冠状病毒在慢性病患者特别容易引起严重的症状，在吃饭前、如厕后、看病前与后，还有从外面回家的时候，都要用肥皂或酒精洗手，也要避免用你的手去触摸眼、口、鼻。出门的时候最好也戴上口罩，随时注意血压、血糖等等身体状况，维持适当的运动，才能打造良好的抵抗力，战胜病毒。 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我是娃娃魏如萱。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狗戏三。02-3639955，今天的543时间来啦，欢迎打电话进来闲聊一发，或者呢是刚刚听到这个小甜甜布兰妮展，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是谁的话办了这样的展，你会愿意买单呢？刚在 App 上面有人说，如果呢我是粉丝，然后现场有这样的控管，然后如果这个展设计的很棒的话，可能会买单。譬如说你喜欢的假设是阿拉西蓝好了，然后今天办了一个阿拉西展，然后里面呢就是蓝的运动会它的摄影棚，你可以在里面跟就是好像在跟蓝一起录影一样，然后你可以当就是上面有那个蓝的蜡像，然后你可以假装你是受访来宾，站在他们中间跟他们拍照，跟他们互动，跟他们比赛，感觉好像蛮不错的耶，但越想好像越不错。 或是呢有一个你很喜欢的韩星，或是你很喜欢很迷的韩剧，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展是爱的迫降展，然后有一个造出一个小的北韩小村落，还造出一个非战区，造出一个那个铁丝网，滴滴的铁丝网，你可以直就是跨过去，我到北韩，我到南韩了，我到北韩，我到南韩了。I don't know your smile 알수록 떨리는지 We just see the star 더 이상은 안 되는 걸 사랑해란 말만 안 했는데Baby I can't do this anymore Stop it, this is so crazy 너의 눈을 본 뒤 알았지 时间过了两点半，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如果有谁哪一个偶像的这种互动展你会很想去呢？0223639955 0223639955，也可以在 APP 上面留言，小雨说希望有 Michael Jackson 的 MV 场地互动展。 What am I looking for? Michael Jackson 的 MV 场地实在有太多经典的，埃及法老王 Remember the Time， 然后变成狼人的 Thriller， 还有坟墓很多的墓地，还有 We are not alone， 是 You are not alone， 还有什么criminal 什么 smooth criminal 枪战的，还有 bad 召集一群人的 Billie Jean， Oh my God。 App 上还有人说 Michael Jackson 的 Smooth Criminal 还出过游戏，对，你有玩过那个游戏吗？那个游戏就是以前比较阳春的那种 2D 版的，然后还是那种 8-bit 一颗一颗颗粒的，然后你控制的就是 Michael Jackson 戴帽子那个，然后他会踢腿会转圈，然后就很多 criminal 要来抓他。我很不会玩这种游戏，我很常就会死掉，可是看那个玩那个感觉好像不在于破关，好像就是在于我是 Michael 踢腿，嘿嘿，踢腿，哦，丢帽子是武器。0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啊 ！Hello， 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是？ 我是艾美丽， 嗨，艾美丽。 然后我是要讲上这星期的事， 这星期 上班的事， 什么事？ 那个，因为我们公司是行销公司嘛，然后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我们代理蛮多的一些，不管是口罩也好啦，消毒液也好啦，就是酒精棉片也好啦，然后每个人看我就会一直问我 还有没有 要跟我买， 还有没有？ 对，然后我就要每天莫名其妙，我就想说我又不是生产者，然后就是随时都要被追货，然后通路也要跟我要，然后厂商也很想出货，但是没有平气，然后就每天都很纠结 啊哈， 所以就觉得说。希望这波疫情赶快的停止。 好的，辛苦你了， 好好， 艾美丽。 不会， 拜拜喽！ 谢谢主持人，拜拜。 听到的歌曲叫做 Winter Flower 2。I don't mind 太阳下，喜欢活在当下、yeah。现在的我从此自由自在的生活，自在的奋斗，自在的为自己活、yeah。我世界很广阔，就算一个人过、yeah。也可以一个人独自霸占这天空，藏在这云朵，享受夜晚的烟火。Up high, taking in the sun. On my skin, does it feel alright? Stay if you want to, leave if you want to. I don't mind, oh, I don't mind. Love is imperfection. Is it way to love somebody? Getting in position when your mind and your heart is ready.Stay if you want to, leave if you want to. I don't mind, oh, I don't mind. People wanting all about it. What I'm doing, I'm just living life in the moment. People wanting to hear all about it.下雨天，红绿灯，斑马线暂停了时间。其实每个人忙碌的都有着一个梦想，把它实现。如果真的有一天，对的时候对的人出现，霸占的天空，这云朵和烟火，你都会在我身边。People want it, people want to know all about it, what I'm doing.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Eric 周兴哲的新歌，叫做 I Don't Mind。 当然现在呢，大家都有点恐慌啊，觉得这个疫情啊好可怕呀、啊、然后呢很关注这个疫情的发展呢、啊、当然呢也会很在意很多的，包括就是、哦、口罩我要买，我一定要买，然后出入呢就是我要囤积，我要带这样子。但这真的有点过火了。最近呢在网络上面看到 meme 图，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的爆发呢，所以就是有很多这种广告啊，或者种商人啊，或者是专家啊，就说专家说要戴口罩，所以哦我们就一窝蜂去抢口罩，然后抢，然后呢下一个说专家说他是说要做什么，好比如说吃某个东西可以就是加强免疫力，他说哦那我们去囤积就是吃这个东西，吃，然后接着下来专家说要运动，哎，大家突然都聋了，不听了。但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就是那些产品你买得到，你可以用钱买到那些东西、当然就是有一些保护作用，有些防护作用，但是最重要的本质根本是什么呢？根本还是你自己头好壮壮啊，你自己每天呢就是有优质的睡眠，你持续的都是吃健康的食物，然后让你的身体的免疫力是平衡的，而不是对，免疫力不是越强越好，因为免疫力越强越好其实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免疫力是平衡的啊，然后你的抵抗力是足够的，就这才是最重要的啊。然后有运动啊，然后就是身心灵健康啊，压力不要太大啊，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I'm trapping my mind 넘겨버린 내 맘만을 갖고 싶어 더 불러봐도 날 삼켜버려 Who am I? Goes up to drop 왜 이 아픔과 고통과 슬픔 원인은 뭘까 돼 내 일단의 마음이 부려져간다 붙잡아주지 말고 갈아가 너무 멀리 서서 내 고통을 지켜보면 돼 Without you 关于呢要增强免疫力这件事情，这个迷思呢，也可以你直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苍兰哥，然后他是一个医生，然后他就讲免疫力这件事情。他说，其实呢，现在这个冠状病毒，然后会发现为什么反而是一般就是不是青少年，就是一般就是成年人，就应该是我们人体的黄金岁月，这些人他们反而中标以后比较不容易好呢，然后反而有一些可能是小朋友他们得了以后可是却可以好，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就是免疫力的问题。然后成年人你正当壮年的时候你的免疫力很强，所以呢你的体内有那个免疫细胞嘛，然后他发现了病毒以后他就要去摧毁它，可是呢因为你的免疫细胞很强，所以他去摧毁人家的时候呢，他除了把病毒摧毁之外，好细胞也一起被摧毁掉，所以呢，这才会什么大家会知道这一次那个症状会有什么什么肺纤维化啊，然后最后就回不去啦、啊，没有办法吸掉氧气啊，最后就挂掉。可是呢，小朋友的话呢，他们免疫细胞可能没有那么强，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把病毒全部的清除掉，可是却可以用时间来换取就是真正康复的机会，所以。不要一味的想要加强免疫力，觉得免疫力就是越强越好。No。 待てね。 大家好，我们是 好妹妹， 我是小厚， 我是秦昊， 这里是我们的新歌《一抹青》。 这首歌由音乐教父罗大佑老师和金牌音乐人姚谦老师联合作词， 这首歌也表达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意象。快来和我们一起收听 《一抹青》。 什么同时你惊喜？ 让你看分明， 接灵的人来自西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am 邓紫棋的新歌，这首歌叫做《透明》。在你面前，我像变得透明一样，把整个人都交付了给你。其实，感情关系应该就是这样的，简简单单。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Miss Cole 葛仲珊的《Simple》。下个小时见哦。 没有人能说告诉我该怎么做，生活到底怎么过？所以做出决定的是我。You know, I do things on my own.也没人能 control 为做什么的需求是否满足我的 soul Never live a lie 爱就爱想买就买心里话也说出来 Keep it simple is what I like It's the simple things in life 追求自己爱 Yeah the simple things in lifeSimple, oh yeah, yeah, yeah 简单生活 oh yeah, yeah, yeah 一起 Coco 真舒服 Feel so smooth 突然换成另一种 mood Feeling alright 这是 my vibe 喜欢听就从来 脚臭就穿 Easy Feed 抗菌除臭袜 SGS TTRI 双重认证快上网搜寻 Easy Feed 德展名业 你可能愤怒也可能无助但是请不要放弃寻求支持的动力你不会是一个人张涵雅郭吉雷与忧伤的人一同忧伤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星二月六号周兴哲请锁定飞碟随堂考张若凡要送给你时尚造型彩妆组哦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延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卫福部长陈时中宣布，因应防疫工作，即刻起国际邮轮禁止泊靠我国港口。但是基隆港务分公司发现，以基隆港为母港的例行邮轮宝瓶星号四号从基隆港出港去日本石垣以及那霸，禁止泊靠的禁令来得太突然，目前这艘船还在海上航行，上千名台湾游客明天能不能回港成了问题。基隆港务分公司表示，他们已经将讯息反映给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请指挥中心决定。三名韩国跟马来西亚籍跨国公司员工一月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内部会议，回国之后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新加坡媒体报道，当时与会员工包括了中国、台湾、南韩、日本、美国以及欧洲等国籍。新加坡卫生部公告，共有109名来自同一家公司职员，1月20号到22号参与这一项在君悦酒店举行的会议。出席的15名新加坡人当中，有4个人出现相关症状，并且送到国家传染病中心检测。其他来自外国的94人都已经离开新加坡。但是公告中并没有说明参与这一家跨国公司内部会议的各国籍员工人数，还有抵达新加坡前的旅游史。第一班从大陆武汉返台的247名台商，其中28名台商被送到了新北市的乌来隔离。传出有一名48岁女台商回台之后咳嗽不止，观察后情况不理想，今天中午紧急被送往医院。根据了解，女台商因为持续咳嗽而且有痰，由防治人员送往医院治疗，但是目前并没有出现发烧情形，后续仍有待医护人员检验厘清。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告，我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新增2例，分别是40多岁的男性以及20多岁女性，都是来自于中国武汉地区。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虽然新增2例确诊个案，但是我国持续守住疫情，并没有升高到社区感染。男性个案去年12月到武汉工作，1月17号从武汉前往辽宁，2月2号从辽宁大连返台，3号出现了发烧，还有咳嗽以及头痛等症状，4号就医。女性个案常住在武汉，1月21号从武汉深圳返台，2月1号出现了咳嗽、有痰以及胸闷症状，4号就医。2名个案都诊断有肺炎情形，目前收治在隔离病房，病情稳定。医院以及卫生单位已经启动了疫情调查跟接触者追踪等防疫的工作。国内截至目前为止，累计确定病例数13人，病情都稳定，而且有1人恢复良好，即将出院。美国一款抗病毒新药瑞德西韦可能对新型冠状病毒有疗效。台湾大学副校长张尚淳今天说，台湾大学医院已经跟美国吉德利公司取得联系，未来台湾病患如果需要用药，药厂将会以恩慈方式免费提供，但不会在台湾储备药物。目前台湾的确诊病例还没有需要。张尚淳说，长庚医院的医师分享讯息指出，瑞德西韦在韩国爆发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感染症 MERS-CoV 院内感染的时候，发挥了很好的治疗效果。瑞德西韦原本是吉利德公司投入西非伊波拉病毒大流行的新药，初期研究显示可以有效抑制呼吸道上皮细胞中 SARS 病毒跟 MERS 病毒的复制，但是在临床试验中展现的疗效比其他对照药物来得差，因此研发暂时受挫。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554点，涨幅2.38%，来到2387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62点，涨幅2.87%，来到222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1点，涨幅1.49%，来到285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是上涨262点，涨幅2.54%，成为1056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62点，涨幅2.47%，来到2744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5点，成为3225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76点，涨幅1.52%，成为1174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431亿。今天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回升，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还有马祖地区有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下午的3:10，在星期四的下午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呢。以往是我们的妹妹爱漂亮时间，但是今天妹妹不在啊，怎么办呢？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爱漂亮了，我们只能再讨论一下下午茶了。 有没有搞错？ 今天的下午你有下午茶吃吗？还是因为现在常常都是戴着口罩，你就也干脆不太吃东西了呢？哇，那这是一个蛮好的 side effect， 蛮好的副作用啊。欢迎呢，你打电话进来分享你今天的下午茶菜单，或是你同事、你朋友的下午茶菜单，或是你一直想要吃的下午茶菜单，也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哟。今天的下午茶客人这么早来啊！你好，你好。 嗨，你好。 你是？ 台中老陈。 老陈的下午茶菜单是？ 今天是古早味鸡蛋糕配微糖红茶。 哇！好古早味的搭配哦。 对，就是那种很单纯的、很有鸡蛋味的古早味蛋糕。 很棒，老陈。 拜拜。 拜。嗨，你好。 Hello， 马克。 你的下午茶是什么呢？ 我的下午茶是奇奇太阳饼。 奇奇太阳饼，奇奇太阳饼是一个连锁的，是一个有名的店家吗？ 它是它的别名。 哈， 它原本是药家威玄，就是那个时候太阳花的时候，那个药家起家的太阳饼被吃掉，然后那个时候就爆红的奇奇太阳饼。 哈哈哈哈， 对对对。 所以在太阳花时期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太阳饼被吃掉了。 对对对，然后他就那时候新闻记者采访他，然后他就很愤怒的对着镜头说：“我的太阳饼都被雪人吃掉了。” 然后那一家太阳饼就是奇奇太阳饼， 他叫嘉伟轩， 他叫嘉伟轩。 对，然后但是大家都称他奇奇太阳饼。 哦，所以就是嘉伟轩太阳饼。 对对对， 只有在台中买得到吗？ 对啊，我上礼拜去台中面试，然后就顺便买了。 那这个面试结果何时会出来呢？ 他当天就出来了，还蛮有效率的。 那很不错啊，不用让你等啊。那这样是上还是没上？ 啊啊、有上。 那你会去报道吗？ 我那个是预聘的职位啦，所以就是年底，因为我要当兵，然后我年底前当完兵再去报道就可以了。 那当兵是就4个月嘛，对不对？ 对啊，4个月。 所以现在时候是2月份。那你何时入伍不确定？ 不确定，对啊。 那你 因为我现在就是论文还没有交出去啊，但是对，就是还有一个期限在。 好的，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有工作在等你的幸福人，再见喽。 Okay， 好，拜拜。완벽한하나가되원해모든세상을가진듯하니느낌이제는내가그대를지킬테니잠시만눈을감고깊게숨을쉬어봐요새슬새봐요하나둘셋나는지금까지받기만했었죠주는법을잘몰랐죠 받은 사랑이 너무나 과분해서 이제는 돌려드리려 해요. 그대에게 전해준 게 난 하나도 없어서 이제서야 이 노래로 살며시 진심을 전해요. 앞에서는 애써 괜찮은 듯이 웃어도 뒤에서는 눈 맞히는 그대 下午茶时间， 是的，下午茶时间，欢迎您打电话进来，或者是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分享你今天的下午茶哟。3:17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有人的下午茶呢？哦，一样也是古早味，红豆车轮饼配红茶。有人下午茶非常健康，嗯，不是那种甜点加饮料的，是吃莲雾。哦，冬天是莲雾的季节，对不对？莲雾。想到莲雾就会想到黄磊，我。 你最喜欢月光，我将云和草亮，透出闪耀的光芒。 因为黄磊说他最害怕的食物就是莲雾，他觉得莲雾很像 baby 小婴儿的手，哈。 待てね。 间谍放送， 主宰流行，绝无仅有。席琳娜。

You and me, we are one. You're the reason for my life. If you're not here, I'm not here. 같은 꿈 같은 추억들 닮아가 많은 습관들 모든 의미가 너야.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GOT7， 这首歌曲叫做 You Calling My Name， My name is 马克，我是欧马克，也欢迎你可以 follow my Instagram， 我的 IG 是 MARC_ORANGE， MARC_ORANGE。 有你的家马甲海内车轮，你생각이나지너의환한눈빛하루종일내심장을뛰게하지 I feel your love I feel your love 둘만의춤우린서로를꿈꾸잖아네앞에서난어린아이너의모든게궁금해 My angel My angel My angel 저아름다운물결처럼사라지면안돼 No way 곁에있어줘 You're the one 现在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在进行的是下午茶时间，欧巴的下午茶时间。今天你有吃下午茶吗？或者你周边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邻居有吃下午茶吗？你们下午茶菜单是什么呢？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或是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分享你的下午茶好吃的。Hello， 你好。 你好。 嗨，你是谁啊？ 我是中和刘先生。 中和的什么先生？ 刘先生。 刘先生，你是要跟我们讲你的下午茶菜单吗？ 哎，对，我的下午茶菜单是奶冻卷。 哎呦，奶冻卷是要去，奶冻卷是要去哪里买的吗？ 我不知道，同事给的。然后我们刚刚吃了。然后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公司有三个点友，然后有两个点友都死都不按订阅，不知悔改。他叫小姨， 为什么啊？那凭什么叫点友？ 不行，真的要谴责他，他叫小姨。 为什么呢？ 不知道，他说他 我说我等一下打电话进去跟马克说，他说没关系，我不知悔改，赶快谴责他。 但那他就应该不是真的点友吧，就不要逼他了吧。 嗯，不行，我还是要逼他。 好的，谢谢你刘先生。 嗯， 拜 拜。 嗯， 拜 拜。现在呢，在台北的捷运站啊，常常都会有一家就是在做，那算是奶冻吗？还是就是鲜奶油卷的公司？然后他们有在某些捷运站有放他们的机器，我只要每次经过，我每次都很想把悠卡拿出来刷，然后买了带回家。嗨，你好。 嗨，马克。 Yo， 我是 Marky。 嗨 ，Marky。 我要分享我刚吃完的下午茶，有满满的宇宙力量。 宇宙力量的下午茶是什么呢？ 是汤圆。 你不会告诉我你吃芝麻汤圆吧？ 不是，但是呢，我今天吃的呢，因为他们有定咸的跟甜的，然后他们就问我说：“那你要吃咸的还是甜？”然后我就说：“哦，随便都可以，就是看哪个，就是分配到哪个都可以。”结果就被分配到咸汤圆。 咸汤圆里面是包什么肉末那种啊？ 对，然后就咸汤圆蛮好吃，但是如果是芝麻跟花生的话，我还是投花生。 Yeah！ 隔空 high five！ Yeah！ 好的， 花生好吃啊。可是我就是每次吃汤圆，我一定要就是各一颗，但我花生就会留到最后一颗。 我也是，就是我也不喜欢全部花生，就是我喜欢芝麻花生，就是混搭。但是好，最后一颗我一定要是用花生结尾。 没错， 知己。 可是，然后我前几天就是有去超市买到一个小汤圆，然后它是抹茶的，就是慈济里就是有一家抹茶的专卖店，然后它跟好像跟益茶茶美合作，然后我就煮来吃，我觉得也蛮好吃的，就如果喜欢抹茶白玉甜点的人会很爱 哦， 推荐。所以选抹茶其实不是不懂吃，就是如果你是爱日式甜点的话，我觉得抹茶可以 啊哈。 嗯， 好的，谢谢你 Marky， 谢谢， 拜拜。 拜拜。 听说本周六就是元宵了是吧？就是要吃汤圆的时候了是吧？就是要看花灯的时候，猜灯谜的时候了是吧？난 갖고 싶은 거 해보고 싶은 거 변한 내 맘 어디에도 없어 그래 뒤바뀌어버린 처지 처치에서 날 차지하던 너란 먼지 원치 않아도 변하지 변치 않은 원칙 너한테 바라는 게 다른 게 또 nothing 한 바퀴 돌아봐도 나 같은 여자 없지 Alright. 난 갖고 싶은 거 해보고 싶은 App 上面的大家的下午茶还有什么呢？欸，有人吃的是也水果苹果一颗下午茶，有人说吃公司刚刚拜拜完的各种饼干。我必须要说，今年飞碟电台在拜拜完的饼干，经过柜台美少女的就是粮食配给配额发放，真的是让我觉得很开心啊！有蛋黄派，有巧克力派，有我最爱的巧飞丝。 나되고싶어모든 sorry yeah 빌어두려움은지워지금반대로설렌심장시속 100km 나모든절망들의 VIP 기다린정도기다리게하지기억이어디서도 99B 너갈걸네맘은 Ice Cream yeah. 지금우린그꿈에이뤄낸 player 내안에난날향한찬사를외쳐1분1초가득히난전열 danger 더자극적인떨림은나몸에우린더나베비버 나를던지고 stuck, no need ya. Hoping I see ya. Touch her and feel her. Much can I see her. Hiding all your features, sliding on the filters. Don't be you this in the middle. Don't be hiding what you're thinking of me. Fingers ain't working, but my heart is. If you wanna let me know where you are, yeah. I could come and love. I could come and love. I could come and love. I could come and love. I could come and love. I could come and love. I could come and love. I could come and love. What did I tell ya? Type, I said I loved ya. Didn't mean what I was saying. No, I wasn't playing, just confused. Trying to play it smooth, start spinning in this room. In the state I've been at you, the state I've been at you. Cause I'm for ya, I can't even text ya. Cause my fingers ain't working, but my heart is. If you wanna let me know where you are. Hello， 你好。 你好，是我们家从国外带回来的点心。 你在吃你们家从国外带回来的点心？你是谁啊？ 我是。 哦，你要报本名啊？不用啦，你随便报一个。同学都怎么叫你呢？ 叫蔡英文吧。 啊，同学叫你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很像。 你说你长得很像蔡英文，所以同学叫你小蔡英文哦。 对。 小蔡英文，你刚刚吃的国外带回来的点心是哪一个国家带回来的呢？ 马来西亚的，过年的才会有的。 马来西亚过年才会有的东西，那是什么？ 国家饼。 客家饼哦。 国家饼。 郭家饼哦。那个东西用什么做的，你知道吗？ 嗯，好像里面有成分就是椰奶。 哈哈哈！再说一次什么？ 里面的成分有一个是椰奶。 哦，有椰奶。 嗯。 还有嘞？ 嗯，其他就跟一般饼干的差不多。 所以它是像饼干小小的这样子。 对。對， 好的，谢谢你。嗯、你现在在放寒假，对不对？那你觉得寒假延长了，你自己快乐吗？ 快乐。 不快乐哦，你想要早点回去是不是？ 嗯。 放假放到无聊了是不是？ 嗯。 唉，好的，希望你可以早早回到校园生活。 嗯。 拜拜。 拜拜。 All the guys, you punch your guys, you mula. We love to move it, keep it going, don't stop. It's in your nature, mother girl, what you want. Dream it up, we go on and on. Champion like that's all you want. Don't stop letting it go. Cause you got that glow. You know how to get down, jump in, I'm get down. Jump in, I'm get down. Cause when we jump in and pop it, we chop it. I don't even care, you're in the red tent stage. Left to the right. I'ma show you how to ball, you a mismatch. Opinionated, but I'm always spitting straight facts. Don't back, I'ma throw this on a new track. Me, up, I got my side to see. Exciting, go and drop the beat. We gotta jump in the party, don't stop. Just try to get up, cause she's a get it, girl. 이곳이 파티인데 바비 어때?

他呢现在正容光焕发的进到我的办公室。他身穿一件凸显胸部的性感紧身上衣，搭配了牛仔裤跟高跟鞋，四处转来转去。然后他就拿着一顶医疗用的全顶式的假发，很骄傲的就丢在我的办公桌上面。克莱尔在一年前罹患了乳癌，历经了乳房切除、放疗、化疗，最近刚刚做完乳房重建。他心平气和的度过这段时期，其中就要多亏他的教母送了他一顶自然针法做成的假发。这顶假发大大的鼓励了他，在治疗的时候呢，他觉得这顶假发很喜欢。那现在他又增添了几分的喜欢，他是这么的喜欢这顶假发，以至于后来当他的头发再长出来的时候，他还特地去接发，因为要模仿这顶假发的发型。他就说到了，把这顶假发给有需要的人吧，我希望他也能保护别人，就像他保护我一样。像这样的假发其实造价很昂贵，大概要1500欧到2500欧，换成台币的话可能要5万到8万之间。克莱尔这位迷人的抗癌女战士显然很有骑士风范，想要把自己的武器送给别人。我很感谢她送的礼物啊，我就说好，我会把它收起来的。我有一个专门收不知道要放到哪里去东西的柜子，这个柜子我把它昵称叫做太平间，里面摆满了各种医师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处理又不敢丢的东西，各式各样奇怪的礼物，还有病人的假发。我一打开太平间，就有两顶假发掉到我头上。这个橱柜，这个太平间已经被假发给塞爆了。其中有的价值不菲，很贵的，都是病人慷慨又暖心的致赠，而且所有的假发都几乎全新。我不能把它丢掉啊，我想办法处理啊。每次呢，只要医院有人要放假发的时候，那个人总会对于又多一件难以处理的东西感到有些愧疚。最后呢，我们决定建立一个网站，为想要送出和接受假发的女人提供一个交流的空间。这个网站的名称就叫做假发联盟。我问克莱尔是否愿意担任代言人，她马上就答应了，然后还寄了一小段影片过来。影片当中她非常漂亮，告诉大家他要送出假发的原因。创立网站、拍摄假发、把他们放在网站上，通通都需要时间跟经费。可是呢，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太平间的东西给清空，而不是白白让他们再也见不到天日。每隔两周，我们会聚集在乳癌治疗中心，为大家收集假发。放射科医师、放射治疗师、外科医师、病理学家、化学治疗师，就可以趁这个时间来更新他们的资料。自从假发联盟创立以来，化学治疗师每周都会带来好几箱的假发，来自于那些不想把假发丢掉也不想保留的女病患。他们都会想说，也许有人用得上吧，所以他要把它捐出来。为了让假发联盟能够继续运作，必须要雇用一位兼职的人员，然后来筹募资金，还要腾出时间来准备筹募资金的文书资料。有些患者呢，想要帮助我们，还就是自动自发的帮我们接洽了，像是大品牌雅诗兰黛、莱雅，看有没有宣传可以帮助妇女慈善行动的化妆品公司。很可惜的是，没有一家感到兴趣。许多人对此大感可惜，因为其实这花不了多少钱，可是却又可以有效的、真正的帮助到妇女啊。 蓦然觉醒，血泪浸湿昨天，少壮白首一眨眼，不想再呼唤着归来，把孩子们遗忘，你想念如何变去我这块容颜。 时间来到3:55，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啦！我是欧马克，希望呢你今天一样有好心情，平心静气的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完这一天。别忘了，你很棒 ，You're awesome。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你心动，你心动，你有种，你失去不会懂。在这个幻影中，天苍海不星空，人总要有梦。